九，狗年旺旺旺。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首跟你互动的能量音乐是黄绮珊的 Safari。 Safari 是游猎的意思，它代表了一个女人对新世界的无限遐想，用硬摇滚的方式来诠释实在适合。出道30年，从默默无闻到扬名立万，黄绮珊依旧保持着活力与好奇，不断尝试新曲风，这就是 Safari 的精神。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2018新春特别节目。今天继续带你盘点2017华语年度优选单曲。去年夏天，旅行团推出了新专辑《永远都会在》，同名标题曲像是一封告白信， 一方面告白生活，纵然还有很多困惑，一想到那些永远都会在的东西，疑惑都能放下去做该做的事儿。另一方面，告白乐迷在音乐这条路上，他们还将继续唱下去，勇敢无畏地做白日梦。 山河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走。躺着不能动，望着又被动，到睡着了翻不动，声音啊只会用哭泣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坐着，无奈的失眠着，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的守候。 在一个充满变量的世界里，那些相对稳定甚至不变的部分就显得格外珍贵，比如爱，比如一颗执着的心。2017的阿兰推出了纪念专辑《十念》，十念是十年的谐音，去年恰好是阿兰出道的第十年。专辑里有一首非常暖心治愈的《时光已逝》，原唱是日本的小室乐团，当年在日本创下了百万销售记录，是一首爆款单曲。阿兰亲自填写了中文歌词，把自己对生命和时间的感悟透过音乐传递给听众，让过去的过去等未来到来。 拥有，让自己追忆最初。 手，失去爱没有人能够停留，是现在或是从前和以后，冰冷的气息里多想提起勇气去寻找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房间被你看喧哗，把它给紧紧包围，剩余过了头也是一种罪，怎么对，如果贡献达不到里程碑，难道要什么装作人生停飞，看路背是自己有多美，体质配不配，主观的可悲，太可悲，纪念都来自生命的结尾，好像一辈子是转世的傀儡，只追求口碑，只想看你听我的歌，什么是口碑，是每次都让人无怨也无悔，谢谢你赞美，让我更有自信去挑战眼泪，无形的伴随最坚强的可贵，是我人才会给自己立下无太有味，写不下真伪，这世界好像缺少了本质的纯粹，怕光阴流逝让一切都作废，是追求口碑，是想看你听我的歌入睡，什么时候 就是 OK， 这就是口碑。当抬头掌声如泪也如潮水，谢谢你责备，让我蜕变得更加接近完美。无形的伴随，最坚强的可贵。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2018新春特别节目，我是 DJ 董鹏。2017华语年度优选单曲大盘点，继续推荐的是来自徐佳莹的《灰色》，这是徐佳莹新专辑《心理学》中的第二主打。歌曲延续了她所擅长的治愈系风格，开篇先用了五个排比句描述一个纯白洁净的你，之后再用那是爱过你才成为灰色的自己暗示转变，表面上看很残酷，却在接下来画风一转，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揭示出灰色真正的含义，白色与暗黑相依，用色彩变化来隐喻爱情。 清晨舍不得醒的美梦是你，能如何今天的棉花糖是你，传递祝福的栀子花是你，那慵懒飘飘荡荡的云朵是你。如果生命可以用颜色比喻，只有你的存在能和我融为一体。 Baby I have loved youFrom the start， 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都一样，多希望始终都 华语乐坛，戴荃的音乐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的中国风，他对国风古韵的现代审美深刻而有境界。去年十月，戴荃推出了新歌《花之毒》，从花的角度讲述了一个痴情的故事。花似美人，明知花有毒，却舍命相求。自古以来，痴情都是割不掉的毒瘤，何以解毒？大概只有时间吧。 她似美人，一潭水，陷下去成大船。她似美景，一座城。陷下去成大山，我是幻梦千里独行，去寻远一路西向看得美好，终叫天

演出方面，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开启了新一轮演出，演出时间将持续到2月14号。青年手风琴演奏家刘瑞现场演奏乐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共青团之歌》等，也为该剧增添了更多时代感。在音乐方面，今晚7点半，歌手朴树将在五棵松体育馆举行巡回演唱会。曾经以一首《生如夏花》火遍全国，之后朴树却消失了10年。10年间，他沧桑了不少。这是他复出的第一场演唱会。还有一场音乐会，今明两天，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巡演2018北京演唱会将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他的作品《秋日的私语》《爱的纪念》《命运》等都很经典，大家可以趁着周末去听一听大师的演奏。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继续懦弱，把眼泪喝。 至少我不会在爱里求饶，成就一段感情受尽了煎熬，说放就放，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一段感情结束结局不算太好，但至少我明白问心无愧就好，如果这算懦弱至少值得骄傲好不好，你心里有个人其实我都明了，我最后的懦弱请你将它修好，祝福你和他能够白头到老好不好。 这首来自戴爱玲的《懦弱》是我去年听到一首比较精彩的情歌作品，表面看是懦弱，其实是另一种坚强。戴爱玲用一种很内敛的方式演唱这首歌，跟她以往的作品相比，情绪口吻细腻了许多，就像在爱情里可以忍耐委曲求全的心情，中间还夹带了一些缠绵的感受，非常符合懦弱这个主题。战马音乐能量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继续我们的新春大盘点，2017华语年度优选单曲。下一首推荐的是王超带来的《夜空中的忧伤》。王超是爱乐团的主唱，这些年爱乐团已经很少露面，但是王超一直在创作，而且有别于爱乐团的流行摇滚风。王超的个人作品相对民谣一些，夜空中的忧伤描述了一个极为常见的场景，夜幕降临，繁华散尽，疲惫的人们踏上回家的路，远处有一盏灯为他点亮，推开那扇熟悉的门，总有一个人在等候你，有一个人值得你守护，再苦再累都值得。 走到这十字路口，这是熟悉的街头，我抬头仰望夜空，哦，生活像一条河流，命运向你我招手，不要再挽留，不要忧伤，哦，曾经在这城市中独自等待，一个人走在这茫茫人海，繁华散尽的瞬间，好像才明白。就让我紧紧握住你的双手，每一次拥抱着你的时候，蓦然回首的一刻，只有你在守候。等待，一个人走在这茫茫人海，繁华散尽的瞬间，好像才明白。就让我紧紧握住你的双手，每一次拥抱着你的时候，猛然回首的一刻，只有你在守候，蓦然回首的一刻，只有你在守候。 城市民谣总能揭示一些城市里很常见还经常被人们忽略的部分啊，来听一首顾峰的城市民谣。有的人从头到尾都是有的人，有的人是有的人的现在，有的人是有的人的未来，有的人喜欢上有的人比一秒还快，有的人已经忘记有的人曾经存在。歌词虽然有点绕，但写得有意思，

有多美，妻子配不配，主观的可悲，太可悲，纪念都来自生命的结尾，好像一辈子是转世的傀儡，只追求口世界好像缺少了本质的纯粹，把光阴流逝，让一切都作废。是追求口碑，是想看你听我的歌入睡，什么是口碑，是每次都让人无怨也无悔。谢谢你在点头，那就是 OK， 这就是口碑，当抬头掌声如泪也如潮水，谢谢你责备，让我蜕变得更加接近完美，无形的伴随，最坚强的可贵， 本是无字碑，填上词，于是有了碑文。这是来自简弘毅的口碑，从音乐人的角度讲述了创作时的心事和故事。只追求口碑，只想看你听我的歌入睡，简弘毅的音乐初心有没有感动你？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的新春特别节目，正在为你盘点2017华语年度优选单曲。我们的节目致力于推广华语原创新音乐，每年都会在周六的周末版节目和周日的能量音乐排行榜中推荐大量新歌。歌曲背后的创作者和演唱者呢，很多都不知名，但是作品有的可以达到过耳不忘的级别。比如接下来这一首，虽然讲了一个挺俗套的爱情故事，但是这旋律总让人想多听几遍。来听这首暖男之歌《慢动作》。 每次与你擦身而过，就像天边彩虹倒挂着，所有一切定格，别太快乐好不好，都怪我不穿深蓝色，脑袋掉了线不分场合，每次气氛对了都浪费了，怎么说，就让我慢慢幻想着第一号男神，天分并不多，他的戏份给我全都给我好不好，每到夜晚就光线如火，整天亮一圈再开一秒好不好，我只能退身到角落，欣赏你那明媚的眼波，谁给了我一枪，神魂颠倒着了魔， 狼狈，被人冷落又如何？黑夜白天索然无味，手中反复拍就好了。 就让我们把幻想着第一号男神天分并不多，他的戏份给我全都给我好不好？就用我招牌慢动作带你飞过纯白色的云朵，这样梦醒以后梦还在做美颜。 就让我们剩下人不多，我不会发现你目光背后的温柔，就用我招牌慢动作为你点燃那绚烂的花火，终于气氛对了，然后什么听我说。 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大盘点，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么多。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可以在新浪微博上写上你的评论，转发传播给更多的人，别忘了艾特我DJ 董王。最后是郭顶带来的不明下落，这应该是他上一张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的续篇。这张专辑在去年的台湾金曲奖上表现是非常抢眼，续写之作同样值得一听。到此为止，《飞行器的故事》可以画上句号了。热爱天文的郭顶把他的宇宙梦延续到另一位歌手的专辑里，就是刘惜君的《如我》。我们明天见，明天听。 Yeah.